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姚天心的散文《诗词墨迹数风流》。在文学主打性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·威廉斯的剧本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是诗的国度。从《诗经》发端的那天起，数千年来，诗词不断吟诵至今。这期间，风流辈出，绝唱云涌，一条文明长河就此发源，千古传响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读着唐诗宋词长大的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时间久远和历史变迁等诸多原因，今人已经很难看到唐宋诗词名家的创作手稿了。只有为时不远的学人和诗词名家之作能幸存于世，让我们亲近，让我们触摸，让我们遐想。 龙余生先生1902年出生于江西万载，著名词学家，曾经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。1933年，30岁出头、风华正茂的龙余生先生，在叶公绰、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下，创办了《词学季刊》杂志，为现代词学的传承、创新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。这本毛泽东主席曾在延安窑洞中阅览，并被当今学界誉为研究民国词学之不二法门的刊物，成为龙余生先生与许多近现代国学大师相识、约稿、创作、论述、结友、交流的平台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通过姚天心的散文《诗词墨迹数风流》，采撷一些龙余生先生收藏的近现代文化名人的诗词手札，以此展示他们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里诗词创作的经历，以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黄侃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，他曾在北京大学教授过龙余生先生的兄长。龙余生先生20岁时，经其兄介绍，曾前往武昌从黄侃先生学习文字学和音韵学。黄侃先生不仅精深小学，也就是文字音韵之学，还作诗填词。后来龙余生先生致力于词学并获得声誉，其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。龙余生先生虽然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，只凭借几年私塾和黄侃先生关门之教，就能在小学和中学任教。28岁时成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，足见龙余生先生的勤奋好学与黄侃先生的施教有方。1929年3月23日，黄侃先生从南京致信龙余生先生，托他在上海扫业、千顷两书店购置图书。此时龙余生先生刚从厦门集美中学来上海暨南大学教书，居无定所。黄侃先生在信中问其是否迁居后，又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：近来太白过午，日色赤黄，天象可畏，恐其沾不止域内小小兵士，奈何奈何。这段文字忧患诡奇，大有深意。因为黄侃先生博学深邃，他从大自然的天气变幻中补测到中国和世界将要出现的灾难，发出了无能为力的悲叹。而此后发生的918事变、抗日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，无不精准印证了黄侃先生的先知先觉。今人不迷信， 但冥冥之中，黄侃先生看似不经意，却很沉郁无奈的几句话，衬照出的不仅是我国域内小小冰室，而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，这不能不让人惊诧称奇。沈尹默先生早年留学日本，后任北平大学教授、校长，善诗词，工书法，时有南沈北渝之称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辞职隐居上海，郁字为生。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，有诗词、书法等存世。这封手札是沈尹默先生为悼念谢无量先生逝世而作的五言诗：橘绿橙黄郡，青天散彩云，翩然齐鹤去，千里西篱群，大道仍车马，阴沉非所闻，余时何得丧，喋喋废炉熏。 谢无量先生曾与李叔同、黄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学，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、参议长、黄埔军校教官等职。1949年后，他在人民大学执教，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，是学术、诗词、书法方面的泰斗级人物。龙余生先生与沈谢二人相识多年，亦师亦友，三人因诗词、书法等常有书信往来。现存沈谢二人书信首尾空白处，多前有余生珍藏的印记，可见龙余生先生非常喜欢沈谢二人的墨迹，把他们视为诗词和艺术的珍品，悉心保存。当时沈尹默先生已是80多岁的老人，作此书时似有力不从心之感，所以他在手札结尾处非常谦逊地写道：窗暗眼昏，书不成字，莫笑之。其实这封手札的用笔自然老辣，墨色浓淡相间，气韵沉郁饱满，笔势迅疾流畅，不见一丝迟滞老态之象。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，以及两人经历的如烟往事，皆如喋喋炉熏，跃然于纸上，萦绕于眼前。1936年11月13日，龙余生先生在上海接到了一封自广州寄来的信，作者是一位素未相识的年轻后学。信中夹带有一张普通白卡纸印刷的名片，上面印着人名李子松，在人名下方有墨水笔添加的字迹，字梅隐，广东东莞人。手札共有两页，第一页李子松在自报家门后说，因看到词学季刊拟增添少年词录栏目，想给刊物投稿，所以他在另页书写了四首词作，请龙余生先生指正。两页手札皆是用毛笔书写在红蓝印刷的纸尖上，字迹清秀工整，烙印着晚清民国时代的特色，用笔虽欠精湛，但韵味十足，文雅不俗。其中大江东去下阙，借问七尺昂藏，凌云壮志，何日乘风去，但愿沙场江血洒，奋把长歌飞舞，直捣黄龙，沙平倭寇，明谁留千古，岂看终日笑吟花月佳句，痛快淋漓，感人至深，其遣词用意讽时抒情，不让苏心。我至今记得试读这封信的当晚，思绪与键盘跳跃起伏，激情伴随诗意瞬间澎湃。如此高亢昂扬的呐喊声出自一位岭南年少，他是谁呢？又有何事迹？ 第二天，我寻到了李子松先生的些微事迹。原来李子松先生是中共党员，1915年出生于广东东莞，1939年参加革命，1950年11月在台湾新竹市立中学教书时，因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而被国民党逮捕。我一边诵读李子松先生的词作，一边遥想他的学生追忆老师的模样。我的国文老师李子松先生，广东东莞人，写了一手好字。他个头很小，眼睛很大，1951年12月19日牺牲时才35岁。当我了解了李子松先生短暂且悲壮的生命历程后，心中异常难过、悲哀和痛惜。82年前，当李子松先生填这首词作时才21岁，正是朝气蓬勃、血气方刚的年龄。在被日寇日益践踏、国土不断沦陷之时，